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位新星啊，超级新秀啊，是一位女子选手啊，来自于日本。可以预见哈，这名选手未来很大几率上啊会成为日本女子长跑界乃至世界女子长跑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而且未来非常有机会在顶级赛事当中啊，也是代表咱们，我觉得是亚洲人， 亚洲啊， 代表咱们亚洲啊，像现在，世界中长跑界具有统治力量的这种非洲级的选手来发起挑战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前两天的一个新闻哈。前两天这个日本那儿举办了一个比赛，这比赛叫什么呢？叫日本全大学女子一传啊，这个是日本女子的一个长跑的接力赛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日本有叫箱根一传， 没错， 箱根一传是日本最大型的一个这个长跑接力赛啊，这是由这个男子的大学生啊来完成的，而女子啊同级别重量级的一个赛事就是这个女子大学的一传。这个一传呢前两天刚刚结束啊，这个明城大学啊是两连冠卫冕了，但是呢在这个比赛上这个赛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哈，甚至说比得冠军的这个队伍讨论的话题还要多的，就是一颗可以说叫横空出世的新星吧。一位18岁的小女孩，今年才上大一啊，她是来自于拓殖大学。这个她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小女孩名字叫什么呢？姓不破啊，名字叫圣依莱，合起来叫不破圣依莱啊。这个小女孩18岁，她说她为什么这个就这么的吗？因为她跑出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成绩，她在9.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是跑了大概28分钟左右啊，平均的配速每公里是3分03秒，在她自己所跑的那个区间哈，我们都要这个所谓一传，就是每个人跑一个区间，然后接力来完成整个的一个长的赛段。这个女子大学一传呢，它是一共分6个区间啊，她是跑的第5个区间，在她拿到这个接力带的时候，他们大学呢是排在所有20个大学里边的第9名，然后她跑完以后上升到了第3名，也就是说她在9.2公里的这个区间之内是连续超过了前面的6位选手啊，当然也是获得了这个区间的记录啊，就是所谓区间记录，就是说这一段距离哈，我历届比赛当中跑得最快的一个运动员是谁啊？他年仅18岁，第一次参加这项比赛啊，就拿到了这个记录，前途可以说是无量，而且呢，他的这个长跑的天赋啊，我们也可以从他过往的成绩当中啊来看一下，他现在5000米个人的一个最好成绩是多少呢？是15分20秒。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今年，也是前不太久之前哈、结束的我们今年的全运会上， 陕西全运会 啊，陕西全运会上我们女子的全运会 5000米冠军， 冠军啊是谁呢？是张新燕，她的这个成绩是多少？是15分53秒。其实不如这个小女孩啊跑得快的，换句话来讲 超了30多秒， 30多秒， 30秒在5000米来说那绝对是套圈了，一圈半，大概600米。 所以真的还 啊，没有，30秒大概是 半圈多， 300米左右， 啊，超半圈了，第一个第二差了这么多。当然这是跟我们今年全运会的冠军相比啊，所以这个小女孩真的是其实不止经此一亿哈，这个日本的跑步爱好者和这个体育迷们都知道了，中国这边我看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开始来讨论这个小女孩。 对， 而且这个小女孩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首先大家讨论，我觉得都是从什么讨论呢？就我觉得她现在有点破圈了。所以为什么破圈？因为她我说长得还确实还 很可爱啊， 很可爱啊。 另外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嗯、 啊，不破圣衣来，大家听着好像有点像这个日本漫画当中、 啊 嗯、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我还正好哈、啊、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正好还咨询了一个专门学日语的一位老师啊，也是在日本待有很多年。我说这个他这个名字啊是什么意思？ 嗯， 我说这个日本人他们的取名字是不是跟咱们这儿也一样？比如说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字啊，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寓意， 嗯 啊，就是内涵代表这个可能是父母对你的一些期望啊。然后他还真的去看了一下，说他这个名字啊就很典型，因为不破是他的姓啊，这个是改不了的。然后这个圣衣来呢，他翻译成咱们的当然他是音译过来哈，叫做圣衣来。他在日语里的发音呢，应该叫做塞伊拉， 嗯， 塞伊拉这个他后来去也是去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哈，他说塞伊拉这个名字大概率是怎么来的哈， 嗯， 是在美少女战士当中，当时有一个叫塞拉什么什么娜、 哦、 啊，塞拉什么什么娜，我好像是当中的一个角色， 哦、 哎，然后他就说，确实近些年有这样一个趋势，因为这个小女孩是出生于2003年，一个00后，说现在日本的很多00后这样的名字哈，他们起名字可能是也是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受的影响，有很多的都是取的一些就是非常欧美系的名字。你说塞拉， 嗯， 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美国的名字，就是欧美那边的人会有这样的名字。所以这一代日本的这种小孩有很多的，比如说都是从他们的动漫作品当中，比如说欧美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取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翻译过来咱们这边叫圣伊莱，其实他们那边叫塞伊拉啊，其实是更像是一个欧美系的这样一个感觉， 是吧？ 嗯， 你们男的叫流川枫， 男的流川枫的 是吧？ 多少起的动漫啊？ 哎呀，这个反正跑得非常快， 嗯 啊，我们刚刚论的这一段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啊，真是值得大家关注。 嗯， 人家跑的是9.2公里， 嗯， 其中前5公里的成绩已经超了咱们陕西全运会女子冠军了， 嗯， 而且领先呢将近30秒， 嗯。 这个我觉得一下就让我们看出巨大的差距， 嗯， 就是5000米能够领先30秒，这，哎，确实感觉就是高中生跟小学生比赛， 嗯， 大概也就这一个。刚刚我们说了30秒，大概在田径场里边，你想300米嘛， 嗯， 300米左右， 嗯， 可能不到300米，200多米，你想等于你已经到终点了，那边还半圈外呢， 半圈，对， 这个就没法说了， 嗯。 说到这个观点呢，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之前去，就是那跟冬奥会又结合起来了。 嗯 啊，2022年咱们北京冬奥会，日本举办过冬奥会，长野，1998年的这个长野冬奥会。 嗯， 我问过曾经这个在日本，打冰球的啊，这些人，我说日本冰球什么时候最厉害？说就是98年前后， 嗯， 或者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其实就是还是奥运吧，就是奥运带给当地人的这些变化，在那一段周期里边，其实就是有无数的小孩，然后包括这个成年人就会爱好冰雪运动。但那个奥运一过去呢，可能它的发展又可能进入到一个慢车道， 嗯， 所以日本田径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到来之前，我记得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日本田径一定是在2021年到达一个高峰， 嗯， 因为就是日本东京奥运会，它一定随着奥运会的这个到来，各类体育事业都迎来一个高峰发展， 嗯， 那前面有一个奥运周期，它这奥运是4+1，因为还推迟了一年嘛， 嗯， 5年的奥运周期，其实在之前应该就已经有很多的他们的青少年也好，然后他们的这个各类的这个运动员也好，就借着这股奥运的东风， 嗯，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成绩，所以你看，近几年在围绕着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周期，无数的田径运动员出来， 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奥运会带来整个这个改变。那其实你看，咱们中国冰雪运动也一样，围绕着2022年咱们北京冬奥会，其实各项冰雪运动也都起来了。我相信这几年会一定会迎来一个高峰， 嗯， 啊，这个高峰过完之后，可能又迎来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下行，就速度放缓的一个发展， 嗯， 另外一点，就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简称她叫不破， 不破， 不破， 不破， 不破说，她的比赛当中不喜欢戴手表， 嗯， 不破认为比赛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破说，人不像机器人，没有思想，机械式的一直向前奔跑。说人会因为一秒的误差而打乱自身的节奏，所以不破很喜欢这个看着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节奏，而不喜欢看表，他更在意自身的感受。不破说，如果有选手在他前面，他就追着他跑，不断的追追追。不破说，如果他跑到第一位，那就盯着终点跑，不断的跑跑跑，不回头。这是不破他的这个观点。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说法呀，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可以说年轻人的这种纯真，还是很 对， 这个 毕竟只有18岁， 啊，就很纯真的一种表达状况。但是你会发现通过这样一种纯真的表达状况，他很像就是他的训练方法跑方法特别像就是非洲籍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他们不看表， 就是靠本能。其实 对，就是非洲籍选手，你说他这个看表，我跑多快？不是，一开跑我就奔着终点去了，我就是全力以赴，我有多少劲儿我使多少劲儿，然后一直跑终点，我也不累， 就结束了， 好，20级，南美，我们说的南美，墨西哥，智利，这个他们的这个选手。一开跑就是奔着终点去，我也不说我看什么样的手表，就是他跟欧美运动员的训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叫极简式训练方法，或者是这种纯天然的叫做本能式训练方法，欧美运动员真是就是计算到太精确了，就每一秒都需要用这个科学，尤其是美国选手用科学的这个方式来武装自己， 跑几步抬头低头抬着表看看， 他整个跑的过程必须要佩戴着这个相应的这个叫可穿戴的这个仪器，教练员给你监测跑完之后说你流失了多少了，你需要补充多少，然后赶他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橄榄球的这个运动整个的这个训练这个过程，科学化的配比，来造就他们的训练模式，那就回到这个不破他的这个训练方法，就是我至少是从他表达出来的他的这个奔跑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一位就是很有天赋的运动员才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以及跑步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追求的一种模式，就是喜欢，不断的追赶，喜欢到达第一之后，我不断的前进，就回到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爱拿中国足球来做一下比较啊，我觉得这个有还是能说出一些事情，就是咱们领先了不知道怎么踢，对吧？哎呀，不好，领先了， 怎么办呢？ 不好， 怎么就领先了呢？ 大事不好，领先了，这教练组懵了，这怎么办？这是。哎呀，这没见过这种状态，我们都习惯于打平或者追赶对手，最后然后那个进球我们赢了，上来就领先，这没见过。再回到马拉松，就是跑到第一你不知道他怎么跑了， 对， 怎么办，所以就是 我是该稳住呢，我还是看看后边选手的情况， 对，我提速，我一旦提速我后面没劲儿怎么办，那我不提速人家追上我怎么办， 追上我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要跟着他的节奏跑，我还是要怎么样啊， 对， 想的比较多啊， 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了就是跑步本身，不知道我们用哪种训练方法，或者说我们一个遵循什么样一个跑步的状态来往前奔跑，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些精英选手他们已经有了自己非常好的一套训练体系，就是他可能不是说我领先还是落后，他完全根据自己的节奏跑，就是叫做教练员制定的战术去跑，这个没什么错，没错啊。其实你看欧美运动员包括一些非洲籍的这个选手，他们也是按照自己的训练的这个节奏来跑的，我的每一公里42公里它已经分成42份，我每一公里的配速必须到达多少，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制定的策略跑，谁要跑到我前面我不管，对吧，你跑你的，反正我就按照最后我的总成绩我一定是要到达终点，比如说2小时男子2小时跑了10分钟左右，前后不差30秒，我就按这成绩来，那比如说有人比我跑得快了，那是他练得好，我这就是我的成绩，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一些跑步的灵魂在里边。 嗯， 那跑步灵魂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又是因人而异。 对， 但是这个小姑娘说的呢，又回归到人最本真的一种状态。 嗯， 就是，有人在我前面，我就追。 哎，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比赛？我们可以再想想。 对，比赛它最原始状态不就是我要追吗？你追我赶吗？ 是，就是我为什么要赛跑？我自己跑不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赛一赛？ 哎哎。哎，我就论点到核心的这个状况，就最早人类比赛的过程，不就是你追我赶，我要追上你吗？我领先了，那我要一直领先，而不是说我按照自己的配速跑，那叫什么比赛？你自己跑好了。 嗯， 就是这个不破，他说回到一个状态，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比赛的最原始的一种意义和状态。 嗯，就是如果有人在我前面跑，那么我只有一个目标， 这样 我就是要追上他。如果我超过了他，那么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比他先到终点。哎，我就一定要往终点全力去奔跑。那这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哈，不破能说出这个话， 不破 啊，是我 十八岁， 他十八岁能说。第一是源于他十八岁，第二呢，他确实有强大的个人能力，来做支撑。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这个互联网上搜一搜他跑步的视频啊，尤其是这次比赛火了之后啊，有很多他这个连超六人的视频哈，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哈，确实有一种感受哈，是我看这个跑步比赛哈，很少有过的，就是感觉特别的震撼。哎呀，就是他感觉他超的那其他的六位运动员哈，就跟他确实是。我们按这个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二次元或者就不在一个次元里边， 嗯 啊，就感觉别人跟他完全跑的不是一个比赛，啊，就是那种纯碾压，就感觉其他运动员的这种节奏不浮不频，包括整个的这个跑姿，包括跑步的那种整个的状态， 嗯 啊，就跟他就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超过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感觉啊，我到这个人那我要超过你了。我稍微努一下劲儿，我想把你超过去，他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节奏，但就是感觉就比你要轻松，要轻盈，而且要快很多。而且呢，在这个比赛，就是很多人人看了他的这个视频之后啊，也提出了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的跑姿，大概就是非常的漂亮，当然看着非常的享受，整个步幅拉得非常的大，而且整个上半身的这个支撑啊，就做得非常的好，包括他，以这个303的配速跑了9.2公里，一直到最后冲过这个接力线，就是把他的这个接力带交给下一位运动员的时候，他感觉完全没有说，就是一种特别就是透支的状态，非常的轻松。之后马上啊，就跟周围的给他鼓掌的观众致意，然后互动，就感觉他是还有余量啊，就感觉这个状态确实非常的可怕。而且就是大家还讨论他很多，就是他是一种脚后跟着地的的方法啊，大家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长跑不是说要前脚掌着地吗？但他也不能说完全脚跟着地，基本是一个全脚掌，我觉得全脚掌着地啊这样的方式，所以大家对他这个跑姿其实议论的也是挺多的。 是，我觉得在这个不破的身上，十八岁的小姑娘让大家看到了体育最原始的一种美，所以这是大家真正关注他的核心的原因。原始的这种体育的美就是竞技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不遗余力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我就是把我最有能量的那一部分把它释放出来，而且非常正能量的，积极阳光健康正向上，这样一个，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他。你知道大家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当体育比赛它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我不喜欢在体育比赛看勾心斗角，马拉松比赛你们排成一趟直线干嘛走正步，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冲出去，跟这个平时训练一样啊，20个人一趟直线， 一趟直线，对， 你们在干嘛？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直播？ 谁也不超谁， 你们在商量好了吗？ 就敌不动我也不动，敌不动我绝对不动。 对，其实这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战术的体现。 对， 人家最后拿的是要拿到第一名，我不是要跑出我的最好成绩，我也不是要创造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个人的记录，我就是要拿到第一名。那大家都想拿到第一名，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那一趟直线开始跑，有什么意思？我不是来看下象棋的。我是干嘛呢？我要真是想看这个真正的思维的这个决斗，我就看下象棋好了，我看棋类游戏。体育竞技比赛，尤其在田径运动上，你就要去冲出去，你就要去不一定去干，对吧？博尔特，当然他在终点会留有余地，但是你看他那个整个冲过那个过程，非常非常 这个享受这个过程， 对， 包括橄榄球， 嗯， 谁达阵了，那最后是那一刻，你发现达阵的瞬间不是真正观众欢呼的瞬间， 嗯， 真正观众欢呼的瞬间是两个橄榄球运动员撞到一起的那个瞬间， 嗯， 哇，而且你看他那个现场收音效果非常好。他撞是有声音的，你听邦邦的那个咔咔的非常清脆的那种头盔碰头盔咔的，甚至你能听到骨头碰骨头的声音，整个现场就疯狂了，对吧，你达阵了那一阿达鼓掌， 是 其实看的是你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你付出的那种我就是要全力以赴的那个劲儿，这是大家最欣赏在体育运动当中，包括拳击比赛最后数点数谁赢了有用吗？啊，这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宣布是那会儿大家都该走了，你知道吗？都完事儿了。真正看的过程是两个人打的那个过程。所以体育竞技比赛一定要看出那种比拼的那个镜头。所以不破这次赢得大家的心就在于刚才你说的那个，不断超越，不断超越，然后不遗余力说的这个过程，这个是抓住了体育爱好者的内心。又说回到中国足球， 那又啥说的？ 你输和赢没有关系，你惨呐、啊，对吧？你上去抢，你去干呢、啊，对吧？大家看的是想看的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老我们对中国足球来说，还是球迷还是留有希望的。你输了赢了跟我们对吧？咱你输赢跟我有关系吗？但是你在场上不拼不抢，那我觉得我就没有意义。我干嘛熬到半夜凌晨两三点？我看你的比赛，我看你是上去要冲的，结果咱们是吧，人呢、啊、对吧，怪不得李铁都人呢、啊、对，李铁都下课了， 对 啊， 所以说就是全力以赴， 哎，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这个确实是体育竞赛当中、我觉得不管是作为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作为观众来讲， 对 啊，都是一种最好的这样状态啊。比如说我觉得这小姑娘不破哈、她跑完这个比赛她自己也应该很开心，她就是觉得她全力以赴了，我在比赛当中释放自我了。其实运动员他掌握了很多的运动技能，然后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掌握了很多的技巧，其实他在比赛当中也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还说这个足球比赛，我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球，然后一脚30米的远射进了一个球，我连过五人进了一个球，运动员也会感觉很释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全力以赴把我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而且取得的结果不错，那这个时候他这个自身也会觉得啊真爽，然后观众看着他，哎呀也觉得 没错， 真爽啊！这我觉得是两者共通的这么一种享受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真的，我们这未来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她的发展。当然呢，其实话说回来，因为她毕竟现在呢只有刚上 18岁， 大学一年级的一名大学生啊，虽然现在成绩已经这个很惊人了哈，但是未来确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可能可以预见在他职业生涯当中也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因为所有的选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 因为遭遇各种各样的瓶颈或者影响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他未来能够别浪费自己这个天赋，好好克服啊。我们真的也希望我们亚洲选手啊，在这个中长跑非洲级选手统治天下的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啊，能够有一天真正像领奖台或者像冠军， 对 啊，在国际的顶级比赛当中发起挑战哈。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用一种钟声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冬季运动的故事。在昨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雪板打蜡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了一聊单板滑雪雪板的一些构造以及关于雪板养护的一些基础的知识。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把这位嘉宾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雪板关于滑雪关于养护雪板养护的那些大家平常很难会看到、很难会接触到的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法国 Vola 雪蜡中国区的技术总监，同样呢，也是咱们中国单板 U 型池滑雪队的蜡师潘云龙龙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再次欢迎龙哥龙哥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ola 中国区的技术总监潘云龙，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龙哥再次做客。哎呀，其实昨天节目呢，就是聊了聊这个龙哥和这个板类运动的这个缘分。特别早30年前，昨天节目当中聊整30年前，91年开始接触的滑板那个时候是觉得特别的新潮特别的这个先锋，特别酷那么一种玩法。通过滑板呢，慢慢由于这个家庭的一些原因因为龙哥家里边父亲也是这种做这个手工做木匠的老手艺人、老匠人了受到家庭的这个熏陶，慢慢的就开始接一些朋友的这个应一些朋友的要求，开始修滑板，慢慢的又开始走向了修这个雪板包括在其实这个单板运动向国内推广的过程当中龙哥其实也是发挥了这个很多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这种贡献，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一行研究的越来越深入从最开始自己喜欢玩，后来叫推广，后来去研究雪板的构造。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试这个胶水试多少种胶水，几乎所有的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胶都试了，就是想怎么修理雪板、养护雪板能够做得更好后来接触到了这个雪板打蜡，现在呢，龙哥也是这个国家队的蜡师在国家队的很多比赛当中，其实都是为国家队来提供这种技术上的这种支撑的也是已经做了很多的年。其实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从雪板打蜡这方面来开始聊吧。昨天节目的最后说到，其实打蜡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工序，就是雪板如果打蜡的话，第一是可以延长这个雪板的寿命，第二呢可以带来更好的滑雪体验但是作为我们大众参与者和这个顶级的这种职业比赛的运动员他们对于蜡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总归这个蜡在滑雪运动当中能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能不能今天开始先来给我们 做一个形容，就是简单的形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碰到，就比如说汽车， 嗯 啊，就是说雪板不打蜡，就相当于汽车没有什么了， 嗯，没有保养， 没 换轮胎， 没换轮胎， 对对对，这大家这么说，大家可能就能理解了， 嗯 嗯，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嗯，咱们先从。嗯，赛事从赛事说一下， 嗯， 这个雪班达拉这个啊，我们是这么说的，一场顶级的赛事，全面的完美的呈现给大众，它是需要四个关键环节的。 嗯 啊，首先呢说天气， 嗯 啊，这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天气， 嗯， 你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好了，天气不行也是完全没法呈现出一个对吧， 精彩的比赛， 精彩的一个比赛。然后呢就是场地的设计施工， 嗯， 搭建，这个是专业的团队，对吧？然后呢是滑手运动员本身， 嗯， 他的竞技水平，他的当时的当天的那个竞技状态，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后勤团队雪板维护这块， 嗯， 因为我们能给我们运动员，就是助运动员一臂之力嘛， 嗯， 让他把他的所有的竞技水平发挥得更好， 嗯， 所以呢这四个关键因素是呈现出一场完美的比赛的比较关键的四个点， 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嗯， 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您也说到，因为最开始您接触哈做这个雪板养护哈去研究这一行的时候吧， 嗯， 其实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互联网上的信息还不是特别的畅通， 对， 啊，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操作哈， 嗯， 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哈， 是是， 都不是说啊，我们现在很方便了，我们上网一找啊，各种的教学啊、视频啊、各种的信息全都查到。那个时候没有， 因为我在国内就是接触滑雪算比较早的， 嗯， 然后呢接触这个雪板维护也算比较早的， 嗯， 然后嗯也是就是自己不断的摸索吧， 嗯， 然后也是自己的努力， 嗯， 加上我们家里人，我母亲还有我爱人对我的支持呢， 嗯， 等于就被国外的那个同事， 嗯， 邀请到国外， 嗯， 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我的专业知识，哦，对吧？然后咱们分享一下，看看我这边的工作是怎么操作的， 嗯， 然后人家那边的那个雪蜡那边那些，包括刃的角度啊、结构啊这些东西， 嗯， 然后大家就是聊了一聊，我觉得。就是我们滑雪滑得太少了， 嗯， 起步比较晚，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我们有跨界的小弟弟小妹妹， 嗯， 从事到这个行业里边了， 嗯， 我也想借着您这个机会呢跟我们一直坚持滑雪运动的这些国内的这些老师， 嗯， 前辈啊表示崇高的敬意啊，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特别特别早的接触的冰雪运动的人， 嗯 啊，那大家都知道肯定就是叶乔波， 嗯 啊，乔波我们管叫乔波姐姐， 嗯 啊，她是那个冰上运动的， 是 啊，这大家一提起来都知道，还有好多的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不知道的啊， 是 我在那个节目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国内比较早的从事越野滑雪的老师， 嗯 啊，这个人的名字叫武彦龙， 嗯 啊，他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体育人， 嗯， 等于是中国最早的，去从事这个越野滑雪的中国越野滑雪第一人，啊，这老师我挺尊敬他的， 嗯， 他头些年还参加了一个那个瓦萨国际公开赛， 嗯， 是90公里的越野滑雪， 哦， 啊，相当厉害，啊，这个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些事儿，跟我们一样都是就是对这个冰雪运动， 嗯， 国内的冰雪运动做出贡献的人， 嗯 嗯。 这就是虽然哈，我们说起步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之前就没人来做这个事儿， 对， 只不过是做的人相对比较少，而且大家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嗯， 看不见啊。但是也希望哎，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哈，通过这个龙哥的分享，能让大家也是知道并了解哈。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其实就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在自己摸索，在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自己摸索， 对对对， 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还在做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我们这个中国体育取得的这些成绩哈，也都是建立在这些前辈们吧，他们摸索，他们不断的努力付出的一个基础之上的。 嗯， 是。 国内的这边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呢，我自己认为啊，并不 次，并不说逊色于国际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中国的您刚才提到这个手艺啊，传承啊，这些东西我们是能把一个事儿做到极致的，我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比如说您去故宫，对吧，这就不用聊了，日本的朋友的他们可能也更多的去模仿我们对一份工作的一个热爱和敬畏，那他们也是这样的，包括德国的朋友，法国的朋友呢可能更浪漫一点，就说这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是能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的，推到头，然后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就是在走不出来的时候的一些事儿，因为您知道，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已知圈儿，就是越大，你的未知圈儿就是成级数的往出增长。 对，就是你学的越多，发现自己了解 越不知道， 就是所不了解的越多。 这事儿 了解的越多，就发现你不了解的其实更多哈。这说的挺拗口，但是这个道理， 对对，是这个对。反正我们这些人，就是说你动手，或者说你像您说的这个手艺这块的，就肯定你经历过这个此岸和彼岸这个区别 啊， 他特别当时就特别的，就是无助了，已经就是迷茫 啊， 不知道啊，对对对，真的是它是成倍的，就是你把这个知识面你补完了以后，你肯定有另外一个知识面，我把所有的我能就是我能力范围之内能达到的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些知识都找了一遍，但是呢还是不能突破了，然后头些日子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想再往上走一步，突然有一天就一个别儿就别过来了，我怎么做的，我去找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聊了聊，我说我现在有一个小困境，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再往前推动一点， 是在技术方面的， 就是甭管是技术啊还是什么，就方方面面，就跟大学老师聊一聊，然后我们大学那老师呢，江老师，北工大的，是那个冰雪战队的老师，把我推荐给北工大物理系的邹老师 啊， 豁然开朗，邹老师把所有跟滑雪有关的力，给我讲了一遍，特别的酷，也就是说，邹老师也跟我说了一下，把你的维度升高一个维度，就 是 不恐怖了，就你把你的，就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已知圈和未知圈，你是在一个平面里边在扩展的，但是你往它拔高，哪怕升高一厘米，再往高了拔一厘米，你就不恐怖了你就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儿，你就不害怕了。 对 啊，就你就知道这件事儿我干到头是这儿， 你 就不用再去恐惧，就往上走了，所以就是说知识嘛，还是得不断的去补充知识， 补充探索 特别酷这件事儿。我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在滑雪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力，就一定得找专业的老师，来帮我们去分析，然后梳理这些知识。然后呢，特别酷的就是邹老师给我讲了一下那个水分子的力，今天不展开啊，但是水分子它里边有一个互相吸引的一个力，因为我们在上期节目里边我们聊过滑雪滑的是水，那在板子那面肯定就是水它跟那个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我又新宗老师给了我两个新的单词，一个是亲水性，一个是疏水性，这是我在没跟老师聊之前不知道的这两个单词中文，就说这些意思嘛，就是你在不断探索然后提高你自己， 想起一句咱们的古诗啊，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是这意思，是您说这意思挺辛苦的 对，所以呢上一层楼呢就发现哎，我能看到新的东西了，但新东西看久了就发现我还不满足怎么办，只能辛苦的再往上继续攀登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嘛，对吧， 哎，我觉得说的真好，就是这个探索的过程其实这个坚持下来的这种精神哈值得敬佩，但是当中付出的这种努力，包括面对困境的时候这种自我去处置的这种方法哈，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在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当中，下面呢，其实也想请龙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也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运动队啊来做这种支持和保障，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这种综合类的这种冰雪类的比赛当中哈，作为这个 技术保障和后勤支持这样一个团队，就比如说您的这个岗位来说，您所需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是运动员啊在场上他的这种状态，或者通过一些这个记录性的新闻报道哈，可以看到他在生活当中的状态。但其实其他团队的工作人员就是围绕运动员给他们来做支持的啊，这一部分的工作可能大家是很少有机会能去看到的。所以今天请龙哥也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就比如说一场比赛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的流程，包括运动员的沟通的这种方式，主要都包括哪些？ 没问题，没问题。您一说到这个领域呢，我首先呢得借您这个平台，跟我们就是中国单板游行池的这个队伍所有的老师也好，外教也好，包括我们运动员也好，表示也是很崇高的敬意。特别辛苦啊，你在一个那个国际水平，在那种一线的那种压力特别大的状态下，大家每个人都很拼包括我们这后勤团队。先说说我们的工作流程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运动员训练完了以后开始的。比如说我们运动员一天的训练可能下午三四点结束了，我们拿着所有的运动员的那个板子开始工作 啊，他们下班您上班。 对，就有一年是2019年的那个世锦赛在云顶，特别紧张啊。我们有差不多，包括预备的运动员，我们大概是24个人，有我们一线的，还有一些新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的工作呢，就是首先呢，得把板子完全的清理干净，把它原来就是训练时候那个蜡。清理干净了以后，把刃调好了，然后把板子清理干净了以后，再打一层新的蜡。 哦，就旧的蜡得给它 每天对竞技类的，跟我们民用的不是一个操作系统。对对对，而且我们竞技的板子也不是原厂板，全是改装板， 都改装 的。对对，必须得经过一个纯平的一个过程，这个工艺挺复杂的。然后呢，再拿那个改装板进行竞技比赛。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赛场上用的蜡呢相对呢就硬一点。这个就是含量呢可能就更高一点，就是不太好操作。也就是说呢，我们那年是从4点开始干，干到早上起来4点。二十几片板子。板子不多，对，但是 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 对，凌晨4点，然后八点还在山顶上顶全天的，因为我们得在运动员第一次出发、第二次出发、第三次出发的过程中，还得给板子有一些调试，就是岗位嘛，顶在那。不光是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是一样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人盯这场比赛。然后手套摘下来的时候，就是手套从手上拿下来以后往桌子上一放，跟手是一个形状。就手套摘下来跟手一样。就是那么那什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手套，因为我们运动员的板子的刃是特别特别锋利的。所以为什么要说你做这血管维护你必须戴手套嘛，一直强调这个。就是当时有一个刃儿，就是我那手套那个食指就剩一条线了。那条线要再割破了的话就得缝针了就没法那个继续工作了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板刃还有血蜡都挺重要的是这么一个就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工作流程 就是既要在运动员他们这个比赛完了他们去休息去调整的时候要重新去维护去养护他们这个比赛用的雪板然后同时在他们比赛期间还要不断来进行调试而您刚说了他整个的这个这种竞技板他们的这种工艺是比较复杂养护的这种过程也是比较复杂 工作是有专门的那个 还有工作间 打蜡房对对我有那个有这个专业的因为那个东西我正好在您这儿普及一下就是这个雪板维护它不能在低温下操作低温下操作我们的熨斗我们的蜡都不工作了所以你是在室温和常温下操作的这样 那比如说现在哈，这种高水平的运动队里边，一般这个蜡师他的这个叫覆盖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就比如说一个队里边有多少名运动员，然后大概需要配备蜡师的这个人员的规模是怎么样？ 现在实话实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蜡师的配备的比例还不是说完全到位，跟您刚才提到那些发达国家还真是不太一样，现在有的队伍呢都是运动员自己打蜡， 自己打 蜡，训练的时候都是自己打蜡，有可能在比赛的时候，大型比赛的时候会从各个机构聘请专业的蜡师来盯比赛，但是平时日常的训练都是运动员自己完成的。还有呢，现在活跃在这个蜡师这个领域的朋友呢，有好多都是以前队里退下来的专业运动员，他本身就懂滑雪，也懂刃，也懂板底，然后呢再给他一些那个雪板维护的一些经验，他们就能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量了。大概现在国内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训练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打蜡工作就自己来做了。 对对对， 大型比赛的时候请这个专业的蜡师过去再打。那比如说像您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运动员他可能的这个技术特点吧，包括他们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在工作的时候会跟运动员有交流吗？ 当然了。 就比如说运动员今天要提出，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蜡打的可能怎么样，我会有一些，他们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感受， 对， 然后希望您这个配合这个感受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会 这样。对对对，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我们聊的最多的是跟那个我想想啊，外教跟那个教练，我们跟教练沟通的是最多的，因为教练呢，他跟蜡师得不断的去摸索，我们得自己去试，当天的雪况，我们可能有两片板子，两块板子，我们给他准备的蜡是不一样的，现场去测试。测试，然后预估第二天的，然后把容错降到最低。包括、 就是、怎么来设计这个方案是容错率最高的？ 对，是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件，专业软件来预估明天的风速啊，环境温度、雪温、降雪、湿度什么的，这些都肯定有这么一个标准，然后再根据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来去实际现场去调整这个策略，战术策略。 那就是说等于其实制定完这个方案之后，您还要亲自去试， 现场还得去试 去测试， 对， 自己去滑。 我们有改的，有一次改的机会，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有一次调整的机会，那次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 真是很精密哈。这个可能大家看这个觉得滑雪运动更多的是运动员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哈，但其实围绕着就像刚刚龙哥讲的 整个团队， 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密、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团队作战， 必须的。我多说一句，在您这个机会，我只要是运动员啊，我不管他是一线运动员还是我们现在在队里的小弟弟小妹妹，只要是运动员，我们国家的国内的运动员都有一个特别顽强的那个意志品质、运动员精神。我在每一个运动员，就是我接触的这些运动员里边，都能看到那种坚毅的眼神。真的，我不管是咱们是一线的，就国家队那边的，还是地方队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您得身临其境的去到赛场上去看一下，您肯定能被他们那种热情感染，特别棒。 是 为我们中国健儿加油。 是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大家从龙哥这分享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哈，其实做这份工作也真的很辛苦哈，也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可能也不会觉得在这种大比赛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苦吧，可能更多的是觉得付出还是值得的啊，有收获。 是这样，就是本来我想给您对机会吧，咱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运动员是很拼的，特别的拼，所以呢作为后勤保障，包括我们的队伍这些就是吃住行的这些老师，还有我们雪板维护的，包括外籍教练，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家一块运转的，才能呈现出这个， 缺一不可 啊。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运动员，有的是带着伤痛、伤病去拼搏的这个，所以呢，就是能在这个赛场上发挥出自己的一份能量来，是特别荣幸的。还有，就是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能感受到那个 是， 那荣誉吧， 是能够，付出这么多之后哈，能够真的看到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6度，适合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转3-4级，阵风5-6级，最低气温0-5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中午到下午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外出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